会让辉姐充满力量，可是此刻她只觉得虚弱，五脏六腑都瞬间化作一滩脓水，要从七窍里冒出来。辉姐突然明白过来，她感觉到的是委屈，积累了十几年的委屈就在这一瞬间奔涌而出。辉姐呜呜地哭起来。你问我为什么要辞职，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辞职，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这辈子就一个人过了，我想要个孩子，没有人愿意陪我过，我自己生个孩子陪我疼我，可银行不能让我生，国家不能让我生，你不是代表人民吗？你倒是告诉我呀，为什么我不能生，害得我必须辞职，丢了20年的铁饭碗，你倒是告诉我呀。别瞎扯了，扯哪儿去了？张小斌后退一步，仿佛生怕辉姐把鼻涕抹在他的衣服上。我在跟你说李卫东的问题呢，你有份儿，脱不了干系。老天爷看着呢啊，老天爷知道这20年我有没有贪过李卫东一分钱好处啊，老天爷也知道我有没有掺和过李卫东的事，我有没有掺和过你们这帮领导大老爷们的好事。我干了快20年，就只是个普通员工，住4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要是真的掺和了，我能至于吗？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们争你们的，斗你们的，干嘛来欺负我这么个草民老百姓啊？欺负我这么一个单身女人呢？辉姐越哭越伤心，撕心裂肺的，是真的伤心，连张小斌都有些不忍了。我知道啊，知道跟您没关系，可是别人不知道啊，所以啊，我这不是想帮您吗？您把老李弄回来，让老李把事情说清楚，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，别冤枉好人呢。而且张小斌故意顿了顿，意味深长地说，而且这也是为老李着想，只有回来他才安全，你也才安全呀。实话告诉你，想让你们远走高飞的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呀、啊？不管躲到天涯海角让你们彻底消失，不也就是花点钱的事吗？辉姐虽然已经想到这一层了，可是听张小斌说出来，心还是猛地一抖，泪水竟然止住了。张小斌看辉姐不哭了，微微往前凑了凑，辉姐怎么样，愿意合作？辉姐没吭声，低头盯着黑漆漆的路面，这路面可真是黑呀，不知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污秽。有了？张小斌又问。辉姐一时没弄懂，见张小斌猥琐的笑，目光投向自己的小肚子，辉姐使劲地摇了摇头，无端的一阵恶心，一个念头就在那一瞬间冒出来了。放心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，当然还有你的。嗯？张小斌朝着辉姐的肚子挪挪嘴，呸，有你大爷他大舅妈。辉姐朝着地上啐了一口，岔开了话题，你老是你们的，到底你跟谁呀？不是说了吗，人民呢？张小斌 狡猾地笑了。屁，我就是人民，我还不懂你们的把戏。这么说吧，我总得知道你说的这人民能不能靠得住吧。回京，聪明人。张小斌向着辉姐挑起大拇哥。怎么说呢，屈行长你认识吧，年轻，学历高，业务好，人缘也好，最重要的是领导也看好，这些你都知道吧？辉姐当然知道，屈行长其实应该是屈副行长，比牛行长年轻十几岁，老三届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后来还留了洋，是又红又专的最佳领导候选人。在商务部和银监会里有一堆的留洋同学，仕途之路突飞猛进，唯一的绊脚石就是牛行长。当然也不只是屈行长，还有更高的领导。牛行长的人缘啊，哼。张小斌撇了撇嘴，眉毛掉成了八字，仿佛是在说你懂的。辉姐不由得又是一阵恶心，她低头沉吟了片刻，猛地抬起头，走吧。张小斌猜出辉姐的意思，喜笑颜开地问，呵呵，去哪儿？你不是要请我吃大餐吗？辉姐抬手整了整头发，哼，我可不想当别人的替死鬼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郝依依和 Max 王搭乘的航班于晚上十点抵达丽江。对于旅行者而言，这是个尴尬的时间，因为目的地距丽江还有四小时车程，如果到得早一些可以立刻赶往目的地。夜里十点才到，就得在路上多住一夜。去往云南偏僻小镇的游客多半是不太富裕的背包客，若是不太熟识的孤男寡女一起旅行，常会为了要不要共享一间客房而纠结。 Max 王和郝依依不能算不熟识，更不能算不富裕，但入住酒店时还是难免有点纠结。 Max 王把两个人的证件交给酒店前台，没有立即提出要求，侧目看着郝依依微笑。郝依依两颊微热，避开 Max 王的目光。几个小时之前 Max 王刚刚向他求过婚的，这时候如果住进同一个房间反倒有些别扭，好像郝依依迫不及待似的。 Max 王像是看穿了郝依依的心思，对前台说，要两间。前台却抱歉地摇头，啊，只有套房，每晚最低2800。郝依依才刚刚松了口气，顿时又紧张起来。前台又说，但是我们有双卧室的复式别墅，只要4500。 Max 王立刻决定要，看都没看郝依依。这是玉龙雪山下最贵的酒店，这趟旅行是郝依依的主意，酒店原本也是郝依依来订的，他订的是丽江第二贵的君悦，被 Max 王一票否决。丽江 Max 王很熟悉， 这里有全球顶尖的超豪华度假村品牌悦榕庄，新加坡创始人是王家的朋友。郝依依随口问，可以打折吗？话一出口就后悔了。 Max 王并没有回答，只翘了翘嘴角，两只嘴角并不一样高。郝依依自嘲地笑了笑，侧目去看墙壁里嵌的如意。 Max 王连忙柔声安慰他，哎，这家酒店不算贵，山上的帐篷更贵，每晚8000，如果不是明天早晨就走，我们就住那儿了。卧室里有独立的浴室和厕所，郝依依匆匆洗过澡，把头发吹得半干，穿好了浴袍，坐在床边，听了一会儿门外的动静，稀稀疏疏，隐约夹杂着电视的声音。 Max 王像是在客厅里看电视，边看边翻报纸。这年头还有人看报纸，也许是闲极无聊。可是 Max 王为什么无聊？等人的时候才会觉得无聊，他难道在等郝依依？郝依依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，犹豫着要不要开门出去，又怕出去太尴尬。他瞥了一眼门锁，原来并没有锁，一直开着。郝依依暗暗一惊，庆幸 Max 王并没有破门而入，继而又觉得自己杞人忧天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门锁了，屏着呼吸，不弄出一点声响来。第二天，两人一早启程，丝毫没有耽搁。山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崎岖，丝毫不妨碍加长凯迪拉克的快速行驶。凯迪拉克是 Max 王从酒店叫的，车上还备着香槟。郝依依陪着 Max 王喝了一杯，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，又睡了一觉，醒来时已是正午，目的地也快到了。司机对目的地还算熟悉，那是个不知名的偏僻小镇，并没有什么旅游资源，从来没有见过有游客去过。快到镇子的时候，司机终于忍不住说，去泸沽湖的游客很多，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去那个离湖很远又不出名的地方。郝依依说，不是去旅游，是去看亲戚的。那个司机从后视镜里扫了 Max 王几眼， Max 王的着装和发型都过于精致洋气，很难相信他和那偏僻小镇攀得上亲戚。郝依依倒是穿得普普通通，夹克衫，半旧的牛仔裤，或许能和那阵子有些什么关系。司机朝着郝依依会心一笑，以为是他带着老公回来走亲戚的。郝依依两颊发热，侧目去看 Max 王，却只看见 Max 王的墨镜。 Max 王的嘴角微微扬了扬，似笑非笑的。郝依依更窘，想用英语说点什么，耳边却突然啪啪啪三声巨响。郝依依吓了一跳，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已经被 Max 王一把拉进了座椅的缝隙里。 Max 王闷声地叫道，是枪声。司机倒是很淡定，不慌不忙地继续开车。哎呀，只是有人家死了人，这是本地的风俗。 Max 王这才放开了郝依依， 两个人坐直了身子，故意隔着点距离。郝依依的脸已经涨得通红。本地人家里都有枪。Max 王还是不大放心。司机说， 少数民族可以打猎，都有猎枪。 丧事和喜事在同一天。 你们是来参加婚礼的？ 郝依依抢在 Max 王的前头回答， 啊，不不不，我们是来参加葬礼的。 郝依依朝着 Max 王挤了挤眼儿，隔着墨镜看不出 Max 王的表情，可是郝依依知道 Max 王正迷惑不解，虽然不解却乖乖的不再吭声。以他的脾气肯定不想让司机知道太多。车子经过了一座用木头临时垒起的高塔，进了村子，停在一户大开的门外。屋里有一群女人在声嘶力竭的嚎哭。Max 王跟着郝依依下了车，愕然地问郝依依， 诶，真的要参加葬礼？ 郝依依凝眉想了想，也不能算葬礼吧，只是刚死了人，葬礼要好几天以后呢。 可你不是说要带我来看婚礼吗？ Max 王更加不解，郝依依调皮地凑近他耳侧小声说，摩梭人没有婚礼，他们走婚。 嗯，什么是走婚？ 那个嘛，你用不着知道。郝依依做了个鬼脸，拉起 Max 王走进院子去。 Max 王一脸狐疑地跟着郝依依。院子里站着三五个人，看衣着都是乡下人，并不留意 Max 王和郝依依。倒是院子中央跪着的两个人向着 Max 王和郝依依一头磕下去，再也不肯抬起头来。 Max 王被这架势吓了一跳，想要转身逃出院子，被郝依依拖住了。郝依依敷衍的向跪拜的家属鞠了个躬，把 Max 王硬拉进正屋里。屋子四壁斑驳，正中央却花花绿绿的，像是戏台。一根绳子上挂着一串破旧不堪却又五彩缤纷的衣服，衣服后面有一座小小的花轿，小到大概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子能够坐进去。轿身白地儿绿边儿，画着金色的太阳和看不懂的图腾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总是一个人的独处。